这个下面都是从作用上来说的，所以这些话呢非常非常重要。无相无名，无名大家好懂，无相难懂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睁开眼睛看到这些现象不都存在吗？怎么说无相呢？这个是你的错觉，真的是无相。佛在经上把这个现象告诉我们，这现象是什么？梦幻泡影。金刚经上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有为法就是指定一切万法，这是尽虚空变法界，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里头了。是什么回事？梦幻泡影，假的假象。这种假象存在的时间多久呢？如电，电是闪电，佛用这个来比喻，实际上比闪电存在的时间还短。所以现在这个照相机很普遍，每个人都很喜欢玩照相机。我玩照相机是初中一年级，很小时候。我就学照相。我从这个里面体会到佛所讲的，生命在哪里？就是按快门按下去，时间就这么长。你再按一张的时候啊，跟前面那一张不是不一样了。佛给我们讲，生命在呼吸之间，说得太长了。华严经上讲的刹那即，那是真的。刹那即很不容易体会。我们讲到这段经文，再细细跟诸位报告，然后你才知道，相不存在呀。佛家讲不生不灭。如果它本来就不生不灭，你说不生不灭了，这个话就没有意义了。不生不灭是说的什么呢？生灭的时间太短了，好像分不出来了，几乎是生灭同时了，称为不生不灭。不生不灭的生灭同时，人王经常讲的还是很粗啊，他讲这个现象的存在，是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命啊。这个是佛的方便说，不是真实说，真实说还不止啊，比这个时间还要短呢。一弹指，经上讲力四弹指，身体很强壮的人这个弹得很快像我们现在弹一秒钟可以弹四次了，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正好两个十万八千这一秒钟啊，一秒钟两个十万八千呢。换一句话说，216000次的生灭，你怎么能看得出来？这是佛的方便说，还不是真实说。我们今天看电影，电影大家都晓得，一秒钟 尽头开合24次，已经把我们骗得很迷惑了，以为那是真的。一秒钟才24个开，真灭啊！《人王经》上讲，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所以一切现象呢，设法界一正庄严是刹那生灭的现象啊。我们今天看到好像哦，它还存在一段时期，那个如露，如什么相续相。啊，相续相是什么？是前面一个相跟后面相相似，绝不是一样的。啊，你要了解，这是相似的现象，啊，绝对不是完全相同的现象。无相啊，你还有什么好着相的呢？啊，你对于一切万象上生起分别执着，你错了。佛菩萨为什么得大自在？他不执着啊，他知道这个真事实真相啊，事实真相没有相啊。啊，无明诸位就更好懂了，啊，连中国老子都晓得。老子你看开第一句话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名是假的啊，名不是真的。所以佛家讲，相是依他起的，名是变即知的啊，在唯识讲的三性啊，啊，唯有那个一念呢，自信啊，是圆成实啊。你要讲到依他起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依他起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依他起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遍计执就更是假的了，啊，更不是真的了。啊，所以你要晓得无相无明，你才能在明相里面放弃分别执着。啊，因为你不知道啊，你以为这个相是真的，名也是真的，这争名夺利啊，你错了啊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了，不知道名跟相都是假的。啊，所以先要认识清楚，啊，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然后我们自己的行为正确了啊，这底下讲正确的，正确的绝思绝意，你就若佛菩萨的生活境界了。诸佛菩萨化身大士，他没有思，没有意，思是念头啊。意代表什么呢？言语造作，他没有啊。这个是过的真实的生活，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应的生活。这个生活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啊，它空有两边不住，所以它是活的。啊，虽然自己觉思觉意，啊，这是极尽到极处啊。大乘经上常讲啊，舍利菩萨啊，得极灭忍， 这最高的境界就是觉思觉意了。跟这个相接近的，没有如这个真实的无生法忍，无生法忍很高了。啊，我们知道无生法忍在菩萨位次里面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。啊，七地我们说下品无生忍，八地中品，九地上品。啊，寂灭人化云地下品，等觉中品，如来果地上上品，清净寂灭，自信圆满恢复，这觉思觉意。虽然在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离开有了，可是他做群生之意志，为万法之根源。你看他又他不住空啊，觉思觉意不住有啊，做一切众生意志啊，他不住空啊，意志啊就是依靠啊，设法界有情众生的依靠啊，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做众生的依靠。虽做众生的依靠啊，又觉思觉意，所以他们得大自在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经上常讲佛菩萨自在，我们非常羡慕。华严经上讲十种自在，他自在从哪来的？就这么来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根本。这上一次讲这个地藏经没有讲这一段。那是为了赶时间，准备到九华山的。所以我看到这个经文这段太重要了，决定了重新再讲过一遍。这一部经我们也把它看作根本法论，是我们修学重要的过程。难得青年法师在轮观一开头的时候就这样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。真的他讲经说法是从根本讲起。群生之一直，这个群生是讲有情众生。做万法之根源，这个万法就包含我们今天所讲的植物矿物，太空自然的现象，无所不包啊。这些现象自性变现的，有情众生自性变现出来，无情众生还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华严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就说的这桩事情。所以环境是会变的，也是刹那在变。怎么变的呢？随念头变的。这个是佛在经上常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所以这个地区，一切众生心要善，这个环境就善。这个地区众生心邪，环境也变邪了。 啊，这个山河大地看看啊都不顺眼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气氛不对，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，它变了，随着人心在变了。西方极乐世界何以那么样的美好？每一个往生的人，上善之人，人人都是上善，他的环境怎么会不善呢？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环境，为什么比不上100年以前、200年以前？啊，现在讲自然生态被破坏了，啊，现在的人心呢，没有从前人人心那么善良、那么淳厚啊！啊，诸位要懂得。境随心转了，这是真理啊！山河大地随心转，我们居住的环境随心转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叫风水。不必去找看风水先生来看风水，用不着啊，那个没用处的。你的心善良，你居住的这个环境风水就变得很好。你心不善，好风水的地方你去住几个月就变坏了啊，你的心把这个地方风水改变了，破坏了。这是给你讲的真理，事实真相啊！所以《华严经》上佛给我们说的总纲领啊，一切诸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识是什么？念头。心是自信，自信能现象，真心现象，妄心在那里起变化。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，所以他做一切有情众生的一致啊，诸佛菩萨明心见性的啊，彻底了解事实真相的，帮助这一切众生还在迷惑，还在造业，帮助他们觉悟，帮助他们回头，帮助他们明了。这是做群生的意志啊，直尽义务啊，绝对没有享受权利的啊。所以我过去啊，可以说，从我一出家那一天，我就说佛教是教育。不是宗教 啊，在台湾中国佛教会啊，请我做弘法委员、设计委员，我就向佛教会建议啊，佛教是教育啊。最近呢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，说得更清楚更明白的，佛教是教育，现在有不少人能接受了。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社会上啊，他究竟是扮演什么个角色？ 他是哪一号的人物呢？我们要给他定位啊，所以我给他说成了释迦牟尼佛是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他的身份我们要搞清楚啊。世间人重视假名啊，所以要把他身份搞清楚。我们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我们就要肯定我们是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只尽义务啊，不享受权利。啊，只尽义务，我们不落空啊，不享受权利啊，我们不占有啊，这就是菩萨道啊，空有两边不住。啊，你说我们都自在，都快乐。华严经上十种自在我们现在功夫不到，还享受不到啊，但是那个小的自在呀，我们已经有了啊，已经感受到了啊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所以要晓得啊，一切众生啊，有情众生跟无情众生都是自信显现，自信之心作用啊，变现出来的境界，是一不是二了啊！净虚空变法界跟自己是一不是二啊！不要说有情众生，无情众生还是自己的。一部分呢，我们要认识清楚啊。所以对一切众生啊，今天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信仰，他们有分别有执着，为什么呢？他不了解事实真相。我们明白，他给我们有分别，我们跟他不分别。啊，像一棵大树一样，啊，它这个树枝啊，它只看到它这一枝啊，没有看到根呢、啊。看到那一枝跟我这枝对立的，我们不相同。它只看到这个枝，啊，它没有看到根本，也看到根本啊，原来是一体的。啊，这佛法看到根本。啊，所有这个枝条是一体呀、啊，枝条就不打架了。净虚空变法界是同一个根呐、啊，一念自信呐、啊。啊，虚空法界，森罗万象啊，是自信的起用啊。啊，哪有不能和睦相处的呢？所以今天讲多元文化啊，就求的是我们和睦相处，消除歧见，消除误会，消除隔阂。怎么个消除法呢？找根，根找到之后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。所以我给一些特别是外国这些同学，不同宗教的这些同学们啊，他们现在着重多元文化，我告诉他西方极乐世界多元文化啊，华严经上华藏世界多元文化啊，再说啊，他们的宗教啊，那个上帝天堂也是多元文化啊，信仰上帝不是同一个族群的人 不是同一个国家人，你们在全世界宣扬吧。那么这些新娘上帝将来都升到天堂，不是多元文化吗？他们如何处理这各种不同族群能够在一起和睦共存共荣，那是一套学问的。而佛经是大圆满的，能够促进种种不同的归到一元，多元归到一元了。一元不爱多元，多元融通一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美好啊！啊，并不是说一棵树啊，所有枝条都变成一条了，哪有这种道理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各个发展都有它美好的一面，共存共荣，知道同一个根源。啊，随着自己文化去发展，啊，贡献给整个社会，贡献给一切众生，都是菩萨道，啊，都是菩萨行。这个才叫大圆满。那么这是人类可以说共同的理想，共同的愿望，不知道从哪里做起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，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了。究竟号中道正空，这个真空我们在佛经上多半看到真空，他此地用真，这个真就是真的意思，用真空比较少见，真空常见，此地的真跟真空的意思一样，真空不空啊，妙有非有啊，这是说到究竟。在佛法里面这个名词啊，这个号啊就叫名词，称为中道啊，称为真空啊，这是讲性啊。宝眉称第一谛，什么叫第一谛？就是一念自性，第一义也，第真实的意思，第一义的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现在话讲大家容易懂，这个名词大家不容易懂，唯一的真理，第一义的用现在话唯一的真理，这大家好懂，就对现代人解释了，也尽可能用现代的名词啊。那古人在第一义谛的解释，我们拿那个解释给人家讲，越讲是越麻烦，越听不懂啊。我们真正了解这个意思了，想想现代人他们哪些名词跟这个很接近的，那大家就很好懂啊。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诸法实相不好懂啊，拉古人注解是越讲越麻烦啊，所以我们把它变通向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哦，大家好懂啊，他一听就明白了啊，意思就清楚了啊。那宝门就是赞叹啊，赞叹他，称他做啊宇宙唯一的真理啊。 那么这是说到真如自信的根源。佛经上法而如是，它没有来由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。再看第二段，我们也把这个文念一念。祝福物质，这三生云显，众生迷此，这六道循环，虽迷雾有殊，而心性之无别，故古德云：“执虚空世界，信我自信。”到这里是一段。这一段呢，跟我们讲的法界的起源，法界。诸佛菩萨所住的叫一真法界，迷失自信的众生呢，他所居住的叫十法界。这个十我们要明了，它不是数目字，十代表无尽，它是表法的意思，华严经上用十表法，弥陀经上用七表法，都不是数字，表无尽。密宗教典里面常常用十六表法，这是我们在大经上常常看到的，它是表法的数字，我们在经上又看到二十一，像无量寿经讲211。都是表法，不是数字，数字211不多，它是代表大圆满，所以无量无边的法界，迷了就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了，这是说法界怎么来。文字也不多，诸佛物质，物就是前面讲的心性，这个一念自性，自性的体用，华严经的经体大方广就是自性的体相作用，大是讲性体占起，广是讲现象，这个方是讲现象，广是讲作用，方广两个字就是此地讲的虚灵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彻底了解事实真相了，这就是悟。这个人呢，我们就称他做佛。所以诸佛悟智啊，悟了以后啊，他们的生活状况，这下面讲三生圆显，圆是圆满，没有一丝毫缺陷，显是明了啊。三身是法身，法身与一念心性的体相应，干极相应啊，报身与现象相应，应化身呢与作用相应，这个是诸佛如来诸大菩萨 明白了啊，他们的生活状况啊，看看人家过的是什么生活啊，人家那个生活是三身圆现啊，法身就是我们今天讲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彻底明了。不但是明了啊，整个融合成一体了。所以下面说，虚空世界性我自性啊，这个境界是真的发生，真的清净发生啊，谁能够肯定？其如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，是自己一心变现出来的。你能够入这个境界，你就证清净法身。入这个境界呢，看一切众生都是自己。所以你慈悲心自然现前了，无缘大慈。同体大悲人，你爱护众生，关怀众生，帮助众生，绝对没有条件的。如果有条件，你还是迷，你没有觉悟。这个左手有痛痒，右手来帮他搔搔，还要去感谢他吗？还谈条件吗？谈条件就不知道这左右手是两个，但是我不是你，两个分得清清楚楚，这谈条件呢？知道是一体就不谈条件了，没条件了。无缘大慈，无缘就是无条件。你对待一切众生的关怀、爱护、帮助是没有条件的。为什么呢？净虚空变法界是自性变现，一体。不但对有情众生对人，对一切动物他从内心里面流出了真诚的爱心这个不见性的人没有，不见性流出的爱心是从情识流流出来的，不是真的所以真诚心流出来，连一些动物都感动啊。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，用的什么心呢？虚情假意呀！根本不晓得真心是什么，你怎么会用真心呢？唯有佛跟大菩萨知道，全教菩萨以下都不知道，没有见性的，没有见到真心。他怎么会用真心呢？只有见到真心的人，他才会用真心，他的三身才圆心。什么叫报身？报身是智慧身呐。智慧的生活，你看我们凡夫生活在烦恼当中，烦恼在生活在忧患之中。觉悟的人他生活在智慧之中，所以他过的生活是高度的智慧，圆满的智慧，他跟我们不一样啊。这种生活与在社会上地位高下不相干，贫富贵贱不相干，有一些高度生活的人，圆满智慧的人，在世间上讨饭做乞丐，所以他跟贫富贵贱不相干的。有些菩萨示现的人王天王，有些菩萨示现的乞丐贫穷乞丐，你看多自在， 世间人把贫富贵贱看得那么严重啊，详尽方法去争取佛法看一律平等，为什么？自性变现的啊。现富贵相大自在，现贫贱相也大自在，绝对没有差别。这个味道谁能懂得呢？不觉悟的人，你给他讲，他永远想不通啊！为什么想不通呢？想就不通了，他不想就通了。想着落在意识里头啊，那怎么会通啊？你怎么会了解事实真相呢？立心一时，立。思意呀，就是不思意呀，就通达了，就明了了。三身原现，应化身就是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个大慈大悲呀，落实了。今天的话讲，落实了，他真的去做，他不是空口说，不是在讲理论的，他真正去做到了。这是佛与法身大士与大菩萨们的众生迷此，则六道循环。迷得深的六道，迷得浅的四圣法界，设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个佛就天台家讲的藏教的佛、通教的佛都没见性，迷得浅的，这个地方讲迷得深的，六道轮回呀，这说明你看看一真法界怎么来的，设法界怎么来的，六道怎么来的，迷雾不同。雾有前身不同，所以菩萨有51个阶级，是雾的前身不一样，迷的后波也不一样。所以有六道的不相同，六道里头每一道这些众生生活状况也不相同，跟迷的前身有差别啊，有关系啊。同样是在人道里头，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过得很幸福，有一些人过得很辛苦？法相唯识里面告诉我们，同生人道啊，引业牵引着你到这一道来受生。这个业力叫引业，生到人道，你一生的受用叫满业，两种业力不相同啊！我们同生人道，引业是相同的，这一生的受用不相同，满业不相同。满业是指什么呢？许世所造作的善恶不一样啊，你修善，你这一生得福报啊；作恶，那这一生过得就比较辛苦了啊。然后才知道，一淫一浊，莫非前定啊？谁定的呢？ 不是别人定的，自己定的。啊，所以真正明白事实真相，才懂得自作自受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明了事实真相啊，那我们就一定要断恶修善啊！这就自作自受啊！我断一切恶啊，不善的果报自然就远离。我修善，一切善福它自然就会来了。你这一生享福啊，更应当啊与佛结缘，与众生结法缘。与佛结缘呢，生生世世聚而不迷。我们学习境界才不断向上提升，才会有进展呢。如果不肯与佛结缘，不肯与众生结缘，你福报享尽了，你造作恶业，福享尽了，你就要往下堕落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所以跟佛结缘，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这个人有福了，真正有福了。他在有福报的时候啊，他会全心全力去修福，于是他的福报永远享不尽呐，越积越多啊！这佛教常常叫个积功累德了啊！我们看看诸佛菩萨示现的，给我们看到的。释迦牟尼佛一切有情众生当中，这福报最大的了啊，到如来这个果地，智慧福德都圆满了，我们称赞他二足尊啊，这个二就是智慧福德，足就是圆满，两种都圆满了。在智慧福德里面，它是最尊最贵的。这个尊，现在中国常讲的尊敬的，就是尊敬的意思。值得人尊敬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世间，他是什么样子的？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世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报啊！在我们现在世间人看的，他好可怜呐，他日子过得那么苦啊，那我们一般凡夫的时候，三餐吃得很考究啊，还要吃点心啊，以为那种生活是苦啊，佛以为那种生活是乐，得大乐，得大自在。 我们有没有想到？我们今天虽然想到富贵的生活，付出的代价有多少？你多操心呐、如何保持自己富贵呀、天天患得患失啊！释迦牟尼佛这个生活，心里头无忧无虑、无牵无挂啊，世界富贵人跟他怎么能相比？你要是观察到这一点呢，你就明了了啊！原来那个生活高明，那个生活自在，那才是真正大福报啊！世间人贪图这一点点名利，这一点点享受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啊，得不偿失啊！他设的是什么呢？设的是定慧啊！你看佛这种简单生活，圆满的大定啊，真正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！外不着相啊，内不动心啊，大定啊！他所起的作用啊，横遍十方，数穷三际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啊！你从这上一想想看，世间人种种享受的时候，那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啊！他在这个享受当中过的是什么日子呢？妄想分别之处，他过这个日子忧患之中啊！所以一般人看不出啊，佛的福报大啊，二祖尊他尊在哪里呀？啊，样子像个乞丐，过得那种生活，晚上睡觉连房子都没有，吃饭到外面讨饭，他的福贵在哪里呀？世间人看不出来呀，不了解啊！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佛法，一定要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让他真正觉悟，好好想想。哎，我们生活跟佛生活比较一下，哪个殊胜？你真想通了，真想明白了，你才肯放下。放下不难呐、看破难呐、就是你明白事实真相难呐、真正明白了，哪有放不下的道理？才知道放下才是自在，放下才是真实智慧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在光明山讲演，啊，他们出的题目是消除业障。这现在大家都很关心，为什么用功不得力？什么叫得力？什么叫不得力？得力就是我们生活得自在了，我们的生活过得真的是烦恼轻、智慧长，过得很幸福，过得很美满，那就是得力了。还是这么辛苦，还是这么多烦恼，这么多忧虑，这么多牵挂，不得力啊！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没有了解事实真相，没看破，没有放下，所以你修学佛法学得这么辛苦。那么这就是这个讲经的重要，讲经的可贵处，帮助众生断疑生信，再进一步帮助他破迷开悟。 佛菩萨对我的帮助就到这个地方。只要破迷开悟，我们自己就离苦得乐了。苦从哪里来的？迷来的。乐从哪里来的？悟来的。真正觉悟了，树下一宿，拓钵维持上都得大自在，都大乐。他悟了嘛。迷的时候给你住在皇宫里面，叫你做皇帝都不自在。你的日子都过得非常辛苦。所以苦乐在迷悟啊，这是真理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迷悟有数啊，而心性无比。你的真心，你的自信与迷悟不相干，与苦乐也不相干，它始终是如如不动的，所以那是真的。幕后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，虚空世界性我自性，这八个字要紧。我们常常念住，你心量会脱开呀。遇到了人事环境，有了纠纷了，有了麻烦了，你把这八个字念念。甚至遇到灾难了，这八个字念念就消灾免难了。诸位试试看，会很有效果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